的枯叶。 我没有想到你把我欺骗，你下山还要借去吃软饭，我用沉默接受你的宣判，怪当初选择了你，结下了眼。 我终于做了别人的小白脸，帮个富婆每天吃喝玩，多年的感情一刀两断，让痴情的你情何以 想。